攻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弟兄相爱之情应当长存，不可忘了款待旅客。曾有人因此于不知不觉中款待了天使。你们应怀念被囚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被囚禁。因怀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身受了一样。在各方面，婚姻应受尊重，床笫应是无玷污的，因为淫乱和犯奸的人，天主必要裁判。待人接物不应爱钱，对现状应知足，因为天主曾亲自说过，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弃舍你。所以我们可放心大胆地说，有上主保护我，我不畏惧，人能对我怎样？你们应该纪念那些曾给你们讲过天主的道理、做过你们领袖的人，默想他们的生死，好效法他们的性德。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不可因各种异端道理而偏离正道，最好以恩宠来坚固自己的心，而不要以食物。那靠食物而行的人，从未得到好处。我们有一座祭坛，那些在帐幕内行敬礼的人，没有权利吃上面的祭物，因为那些祭牲的血，由大司祭带到圣所内当作赎罪祭，祭牲的尸体却应在营外焚烧尽。因此，耶稣为以自己的血圣化人民，就在城门外受了苦难。所以我们应离开荧幕，到他那里去，去分受他的凌辱，因为我们在此没有长存的诚意，而是寻求那将来的诚意。所以我们应借着耶稣，时常给天主奉献赞颂的祭献，就是献上我们嘴唇的佳果，颂扬他的圣名。至于慈善和施舍，也不可忘记，因为这样的祭献是天主所喜悦的。你们应信服并听从你们的领袖，因为他们为了你们的灵魂常醒悟不昧，好像要带你们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喜欢尽此职分而不哀怨，因为他们若有哀怨，为你们绝无好处。请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有一个纯正的良心，愿意在一切事上举止完善。我还恳切劝勉你们格外行祈祷，使我快回到你们那里。此平安的天主曾由死者中领出了那位因永远盟约的血做群羊伟大私牧的我们的主耶稣，愿他成全你们行各种善功，好成行他的旨意。愿天主在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世。阿们。弟兄们， 我劝你们容纳这劝慰的话，因为我只是简略地给你们写了这封信。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弟兄蒂茂德已被释放了。如果他来得快，我就同他一起来看你们。问候你们的诸位领袖和众圣徒。意大利的弟兄们问候你们，愿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